何况那陆陇奇已经死了多少年了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？啊，苦苦要难为两个孩子。你安心养病，且就跟着我，我到北京走一遭，还要回山东。你这闲事儿啊，我是管定了。黑嬷嬷这才问道：“ 李老爷，甘凤池的地盘在江南，你又是当地一方诸侯，你们怎么在这儿聚了头？他又何苦得罪你呢？他那么无礼，你又为麻子容忍他？就算他本领大，这里是荆棘重地，你又带那么多兵，还擒不住他这五六个人吗？” 李卫慢慢地站起身来，缓缓地踱着步子，什么也没说。他今日营救端木，全然出于恻隐之心，并没有世恩图报的心思。李卫出身微寒，自小讨饭，被雍正买入王府为奴，从没有进过学堂，但一放外任成为成都县令，一举缉拿天府十三太保，积年大盗冤走清除，四川通省治安一夜之内为天下之冠，升迁任湖广首府，弥月之内连破江汉、湘唐三圣、龟蛇二杰两个统御全省的窃贼窝子。绿林豪杰是闻风震慑呀，成了天下闻名的极盗能力。凭着这个本领，加上他是雍正藩邸的旧门人，自雍正即位四年之间连连升任，直到江南巡抚，又改任两江总督，却又奉密诏总管天下缉捕盗贼之事。他这次进京述职，雍正三次接见，都是说的治安，还特地提到甘凤池等人，严令从速捕拿。但李卫却另有见识，他认为甘凤池、宋京、窦尔登、生铁佛、吕四娘、一枝花、圣手二、莫补人这个所谓的八义，其中良秀不齐，有的大家劫舍为非作歹，纯粹是土匪，有的为生计所迫，鼠窃狗盗不足为大害，有的还和白莲教渊源甚深，像甘凤池、窦尔登则是惩恶扬善、扶弱抑强的江湖豪客领袖，引导德方可以为朝廷所用，一匹擒拿反倒将这些不同的人挤到一处与朝廷为敌，因此对甘凤池抱定的是接纳安抚。今夜他不肯认真捉拿甘凤池，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。出乎李卫意料的是，山东端木家一个奶妈子的本领竟远在甘凤池之上。这江湖上的事儿，他原觉得心中有数，如今看来反倒懵懂了。李卫徘徊了半晌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哎呀，你问我这个不好答呀。甘凤池是好汉，我李卫也是好汉，这叫惺惺惜惺惺。我在江南管军政，监管缉捕天下的贼盗。甘凤池门下我拿了不少，有些最大的我杀了，我是朝廷的人，不得不如此。可甘凤池这人人品我敬重，他也只是想看看朋友，这不算罪呀，所以我不能丁是丁、卯是卯、公事公办。”说着他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哎呀，快到子时了，我到后院还要商一些事儿，恶狗伤毒，医家说是无药可医的症候，只有叫花子有这个不密之传，梁雍富家子弟出这事儿，已经是一奇了，恰又遇上了我，呵呵，更是奇缘呐。 他现在一时也回不得家，你们主仆且跟着我进京，慢慢调养，三个月才能除根儿啊。说着向案上提笔，提过一张素笺，叫过一个哥叉，你认字不认呢？读过几年私塾啊，我说药方子你写。 是。 李卫音笑道，真琥珀八分，绿豆粉八分，黄蜡制乳香各一钱，飞水朱砂六分，上雄黄精六分，生白矾六分，生甘草五分。你去抓，这药不稀奇，炮制我亲自来，去吧。他对满脸惊诧的黑嬷嬷又是一笑，弹弹跑脚便出去了。允祥和范时义都还没有睡呢，坐在上房一边吃茶食一边等着李卫。见李卫进来，范时义忙站起身来笑道，哈哈哈哈，太医治病救人辛苦啊，方才那阵势我真怕甘凤池发了性子坏了右界大人，我可怎么跟皇上交代呀？李卫给允祥打签请安，这算什么凶险呢？我擒拿十三太保单人私访，你见见那个场面，什么都不在话下的了。允祥也笑了，我知道李卫是个泼皮，他奉有特旨笼络天下绿林中人，刀口上滚出来的人了。说着示意二人就坐，李卫笑嘻嘻的一欠身坐了，接着侍者递上来的油茶就喝了一口。像甘凤池这样的人呐，是不肯轻易和官府翻脸无情的，他有身家有财产，一家三百多口子都在南京，何况他总领江南各路豪杰，他自己的命比我这个穷官贵重。这茶好香啊，通身都暖透了，请给前头端木主仆也送两碗去。哎，这今夜真的是有凶险呐、我看甘凤池气色像是在楼上和什么人生气了似的，也没见那个捉神弄鬼的假道士下来，要不是这个黑嬷嬷，说不定啊真要吃亏呢。允祥身子痒了痒，干咳了一声，说说差事吧。我离京时皇上有旨意，叫我去景陵看望十四弟，想召他回北京替八哥整顿奇物。如今年羹尧已经赐死，隆科多抄了家，囚禁在养蜂侠道，念在他当日西征追随先帝的功劳份上，皇上打算赦了他，命他出远差去阿尔泰和罗刹国会议边界。一来呢差事办得好还可以重用，二来他留京师容易和八爷党混在一起，与允四和隆科多都没有好处。十四爷的事说到就里，骨子里和八哥不完全是一回事，他和皇上一母同胞，说到天边是最亲近的骨肉兄弟。近来皇上龙体也不十分安，我说皇上面容憔悴，皇上说睡不好，一闭眼就梦见太后，说想念十四弟。皇上咳下出了些文疙瘩，清热去邪的药吃多了，又防了胃气，心绪脾气再不好，还不是雪上加霜吗？范时义守卫景陵，监管着照看允提的差事。允祥的话，他不宜缄默，因说道：“哎呀，十四爷的脾性，您知道的。据奴才看呢，前几个月十四爷似乎 想通了些。这汪景琦的事儿一出来，又拿了他身边的蔡怀喜、钱运斗和尹帝，如今呢性气大发，每天呢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阴沉着脸绕景陵兜一大圈，回到陵园殿里一坐就是一天，给吃的就吃，给喝的就喝，不给也不要，说句该割舌头的话，竟像是个白痴啊。想想他也是个龙子凤孙，到了这个地步也真让人瞧着难过呀。允祥听了默然良久，哎，老十四毕竟是英雄气短啊。蔡怀喜和钱运斗是朝廷派去专门照看他的，却吃里扒外，和汪景琦勾结，想和年羹尧联合称兵造乱，这样的王八羔子专门陷主子于不义之地，有什么值得挂记的。范时义说，蔡前他们也只是想劫持十四爷，十四爷自己不像是知道底细，据我看十四爷心疼的是这个乔隐帝。李卫一笑，这也值得的啊，十四爷也真是的，乔隐帝的相貌我怎么瞧也不及十四福晋呢，为了个女人神魂颠倒，人都还说他是英雄气概的王爷呢。人都是当局者迷呀、你李卫不也一样吗？皇上当年藩邸家法最严，你怎么就不怕呢？和翠儿好上了，哎，哼，要不是先头乌先生，你这会子恐怕还在黄庄上做苦力呢。允祥说着，抖得想起自己凌雨囚禁整整七年了，放出来的时候两个女子双双为自己殉情自尽，心里一阵痛楚，便转了话题，你把人解送回京，不要忙着回南京任上，去见一见宝亲王弘历，还有果贝勒弘时，他们都有差事给你。曹寅的儿子曹府已经解到北京了，他的亏空还没还清，皇上说着你追笔，恐防曹家在南京流散藏匿家产呢。另外一枝花女匪在江西兴白莲教，有些剿府的事宜也要和弘历商量办理，我离京前和弘历聊过，他很有些见地，要能等我回来更好，等不及时你就照宝亲王的指示办理就是了。允强说着，外头进来一个军校，双手捧着一份火漆通风书简禀道，王爷，军机处转来的600里加急。允祥接过来就着灯下拆开的看，却是军机大臣、尚书房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张廷玉的亲笔书信。老臣张廷玉敬禀宜王爷惠祥，据奉天将军依章阿密札，祝圣经简亲王乐不脱，果亲王承诺，东亲王永信，瑞亲王都罗，皆内务府资惠，进京帮助其务。臣思此四王皆为八旗旗主，世袭罔替亲王，祝奉天积世有年，立非奉旨不得入京，寻知内务府堂官于宏图等职官皆称不知此事，奏闻皇上，皇上命臣即询问宜王知否此事，即判即告，切切以文密物，观后即焚。允祥看完将书简信封一并就烛火燃着了，铮铮若有所思的看着那卷纸燃成了灰烬， 因见范时义和李卫都在盯视自己， 笑着说：“你们别发怔，信里的事儿与你们无干。”因起身来，把灯端到另一张桌前，如墨挥笔写道：“横陈枢密，扎西。”莫名惊诧，此四王奉先帝诏书，荣仰奉天，从无干政之力，降何许人，敢不请旨而私诏入京，整顿其务，立为连亲王允嗣的奉差，判速将情形密陈圣上，令四王不必进京，徐图查明时运，允降草。写完了，亲自用火漆封了，交给那军校。你带几个人星夜返京，天明时交到张廷玉手。记住，如果四更天之后赶到北京，张廷玉已经去了畅春园了，你们在园门口双闸那儿准能见到张相。如果他已经进内了，就叫侍卫张五哥代转，此外不准给第三个人拆看，明白吗？扎，明白。去吧。看着那军校退出去，范时义和李卫对望了一眼，似乎有点不知所措。李卫说了声：“夜深了。”刚要起身，允祥却拍了拍他肩头：“再坐一试。我今晚有点心神不定。”范时义料想是方才那封书信惹得这位王爷心里不安。十三爷，奴才请先告退了，明儿回马陵峪，营里的人都不晓得，奴才要先派个人知会一声，给王爷腾出房子。高齐桌如今就在景陵，王爷方才说也想见见，也得通知一声。他原说这几日就动身到泰陵去的。 我见高齐桌也没什么大事，至少说不是急事。允祥的目光悠悠的，在灯光下不易觉察的流动着。他风水看得好，正在给皇上看地宫，我想请他给我也留留心，选一处驻地。早已写信告诉他说了，这次见不见的都无所谓。他沉吟着，突然问道：“范时义，你马兰峪守灵大营时有兵力多少？”“ 回十三爷，花名册上32073名，出差在外的除去，还有病员，能立即应招办差的30000不过1000人。” 你吃多少空格呀？范时义似乎有点意外，看了允祥一眼。允祥笑道：“你不用愁我，俸禄低嘛，哪个将军不吃空额呀？朝廷正在想办法，你不要觉得丢人。年羹尧不吃空额，那是因为他在西边打仗，军饷里的火耗银子就吃饱了他。年羹尧赐死，户部兵部查他的私账，只有10几万。其实我心里有本账，光是塔尔寺他缴获了70万两黄金都没有上账，连同内地剿匪他洗了几个镇子，我估约他的私财总在1000万两银子上下，恐怕是早已经藏匿起来了。你实说，吃多少空格？” 范时义知道，在允祥这样的人面前再扯谎等于自取其辱，脸上一红，陪笑道：“ 主子是练过兵的王爷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。我的驻地往来的都是朝廷大员，应酬的数目大。大约也就吃300-500名兵士的空额罢了。” 我方才已经说过，不追究这事儿。

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范时义和李卫对视了一眼，允祥这话似训似戒，还带着点郑重其事的安抚，像是谈心吧，又在不动声色地安排着军务，摸不清他到底想的是什么。两个人都觉得和方才张廷玉寄来的急件有关，但允祥不说，他们又怎么敢随便问呢？李卫叹道：“ 哎，其实今日朝廷财政比起圣祖爷在时已不知好了多少，皇上要刷新吏治，我看呢，就是抓了三件事。”李卫永远是一副似笑不笑的面孔，哎，也没多大的说头。一呢是廉洁，二是节流，三呢是开源。老生常谈了，是，不过皇上说过，凡老生常谈都是圣贤之言，撇开开源节流，单就廉字有多大学问呢？啊，您想让老范廉不吃空额，可他一年年俸只有160两，想廉也廉不起来。陆陇齐是圣祖爷手里最轻的县官，一个县令死了，谥号清县，这个荣耀谁有过？可家里现在示威到这种地步，要女孩子抛头露面采桑度日，所以呀，没有制度，想连也连不起。范时义的哥哥范时杰是个忠人，十三爷是当今皇上最心腹的股肱。不瞒你们说啊，前年报的江南省无亏空是假的，是我从秦淮河嫖客身上征重税挖来的婊子卖肉钱顶了库里的亏欠。河南省无亏空才是真的，田文静在那里当巡抚，如今又是总督，硬生生挤压着官儿们还亏空。官儿们不会阿金尿银就逼老百姓，如今山东安徽和江南讨饭的，你去听听，10个有9个是河南口音，这样治贪能是常法吗？允祥听了，目中炯炯生光，良久复息长叹道：“哎，说的是啊，不过两江总督的位子总归不能你李卫包揽一辈子，如果换你去河南当总督呢，开封只有一条黄河，没有秦淮河，你小叫花子又哪里去诈钱呢？ 哎，我有办法。 从去年我就开始了火耗归公，由省城统筹安排，按各官缺份苦乐肥瘦发给养廉银。上等县缺一年3000两，中等2500两，下等的2000两。今年开春我请亡命旗牌斩了射阳县令，奶奶的，你拿了我的养廉银子仍旧不廉，李卫就下刀子。所以我江南一省没有清官，可也没有贪官，我看这法子满成。本来前年我就密奏上去了，皇上发给年羹尧看，老年说李卫少不经事，好大喜功，是个严厉之臣，这制度没推给实行，如今年羹尧崩角了，旧话重提，请王爷在万岁跟前说道说道，别叫李卫落得人后头。允祥点了点头：“ 你那个折子我看过，皇上亲批，错别字375，说的也不像这么明白。我看这办法成， 应该明诏颁布天下，一体实行。过去有年羹尧、隆科多挡道，如今没有了。他兴奋地站起身来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，但猛地想到四个铁帽子王进京的事，心里一沉，目光黯然下来，咳嗽了几声，忙用手帕子捂住嘴，口中又腥又甜，知道是血，连手帕扔进了炭火炉子。当天一夜无事，第二日，李卫便带着范时义移交的人犯亲自押送京师，在靠山镇沙河店，一天风风雨雨，使人觉得满天下都是这样的天气。但过了顺义，因见天清气朗，地土干燥，李卫着人一问，才晓得咫尺之间竟是两股气象。他越发信实了贾世芳是个能呼风唤雨的道德高深之士。平安走了三天，由北翼到南下，微微的东直门已是遥遥在望了。李卫驻马思忖，连亲王允祀的王府就在东直门外朝阳码头旁边，押送这群敏感人物招招摇摇过他的王府大门，不但不恭敬，也容易引起北京人闲话猜疑。略一思量，便命霍英，而你派人飞骑到畅春园报知张相爷，说我已经返京了，从北直门进城。押来的这四十多个人是一处送刑部呢，还是分头安置？我们在神武门北等着张相指示。说罢便催动人马向西，由北直门以里进了京城。此时正是冬初时分，北京城北人烟稀少，护城河上已经结了细冰了。一阵风吹过，紫的、红的、黄的、褐的树叶子从树上碎絮一样的被抛进清冽的水中，随着绸波涟漪瑟瑟沉浮。昏黄西下的斜阳有气无力地将余晖洒落下来，照射着这一群刚赶完远路在神武门北景山下休息的车马人等，显得很是寂寥凄凉。李卫看了看那十几辆游避车，揣想着车中求人的未卜命运，也是不胜感慨。正没坐奈何处，远处两骑飞也似的打马前来，到了近前滚鞍下马，李卫才看清，一个是派去和张廷玉联络的军校，另一个也认的是张廷玉的随身笔贴士张禄。两个人到李卫马前打了个签请安，李卫下了马，张禄忙说，李志泰，张相爷吩咐蔡怀喜和钱运斗送交大理寺监押，太监们到原来大将军王府暂住，听候甄别使唤，不必派兵看管，您亲自押送乔引帝，这回子就去畅春园递牌子请见。 是，我明白，你去回复相公，李卫这就去。 说着便叫过霍英，一一分拨随人押送人犯，顷刻间身边只留了一辆车。李卫命霍英亲自解送蔡前二人。 你交割了差事，别忘了要一张大理寺的回执。今天没你的差事了，你带上端木竹谱，今晚就歇我棋盘街下处，我面圣下来还有话交代。就这样。 说罢跃上马，和十几个亲兵簇拥着乔引帝的车一路往畅春园行来。此时冬日昼短夜长，从神武门到畅春园还有20多里路。李卫一干人到畅春园双闸大门口的时候，已是金乌西坠，倦鸟归林了。昏苍苍的暮色中，景致不甚的清爽，但见一大片皇家御苑，有的地方林木萧森，有的地方 黑沉沉碧悠悠，有的地方红瘦绿稀，杂色斑驳，连连绵绵十几里地的红墙掩映，老树绰约。刚刚下马，便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侍卫大踏步的过来。李卫边下马边说：“ 哎呀，五哥军门呐，我这会子递牌子请见吗？” 李大人，皇上这会子正接见大臣呢，谈得很恼，暂时不见你。 张五哥英武的面孔上带着一丝笑容，亲自接了李卫的缰绳。 你带上乔引娣，先在我的侍卫房里歇息，吃点点心，我陪着您说说话，该叫时刘铁铮他们自然就来叫我们了。 说罢竟亲自到车门前打开门，轻声说道：“ 乔姑娘，到地方了，请下车来，我不便搀扶，你自己小心点。” 车中没有回音，张五哥又说了一遍，才听得里边衣裳稀疏，一个头发蓬乱、衣衫皱巴巴的年轻女子，一手扶着车筐，小脚小心翼翼地踏着车蹬子下来。李卫押送这位神秘的女子已经有两天了，为避嫌起见，一路都由别的宫女照料，其实没有认真看过她一眼。此时天色虽暗了点，但实在离得太近，睹目相对，只见她容貌也并不十分出色，瓜子脸上一头浓密的头发因为几天没梳了，乱蓬蓬堆着，左腮边还微有几颗雀斑，前额似乎略高点，一双弯眉，眉心微粗，眼睛也不甚大，但配着这样的眉，什么样的眼也会瞧得怦然心动。他紧绷着嘴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嘴角旁一对笑靥衬在端正清丽的面孔上，妩媚中显得十分要强，只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令人不忍逼视。这就是那个掀起山西亏空大案，弄得巡抚诺敏折腰，先为田文静收留，又投奔十四阿哥允提为奴妾，又莫名其妙的被雍正特诏押京的乔引娣。李卫只看了他一眼，便收回了目光，无声的将手一让。乔引娣也没有说话，看了一眼双闸大门石狮子北边的侍卫房，便举举走了过去。李卫和张五哥随即也跟了进去，打着火点了六七支蜡烛，把个小侍卫房照得通明雪亮。这是那种人世间最尴尬、最无可奈何的情景。乔引娣当初在十四贝勒府，张五哥常常去传旨送东西，可以说三个人都认识，但此刻彼此之间既不敢说话，也无话可说。张五哥叫乔引娣坐了炕上，倒了一杯水，轻声说道：“ 请喝杯水，这里我借了一套梳妆台，等会儿用点饭，你可以更衣梳洗。我只能转告你一句话，皇上万没有难为你的意思。” 乔引娣脸上毫无表情：“ 谢谢，水我喝，饭我吃，我不更衣梳妆。” 张五哥未及答话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苏拉太监已经捧着食盒子进来了，将一碗精米粥、四碟子小菜布在炕桌上，又摆了几盘子细巧的宫点。那小太监却是伶俐，一边布菜一边笑嘻嘻地说：“ 乔大姐姐，我叫秦妹妹，就伺候您了，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，这会子您多用点饭就是体恤我了。” 听我吩咐，乔引娣一怔，随即变得若无其事，端起碗来多着粥，冷冰冰地吩咐道：“ 你去告诉皇上，我想死， 我想见他一面，瞧他什么模样。 张五哥和李卫大吃了一惊，全都是浑身一震呢。这丫头文文弱弱，怎么这么混呢？但要呵斥，这个话又一点毛病也没有。还没回过神来呢，小琴却笑道：“ 哼，乔大姐姐先吃饭，您想死总不能叫我陪着垫背的吧？皇上定必要见你的，见了什么话由大姐姐您自个儿说不好吗？叫我瞧着，您这会子想死是一时想不开，感到想开了叫您死也不肯呢。” 一句话说的张李二人都笑了，乔引力却没笑，木着脸喝完了那碗粥，又吃了一块点心，把条盘轻轻一推，盘膝坐着闭目养神，似乎在养神，又似乎在聚集着身上的力量。秦妹妹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嬉皮笑脸地说：“ 乔大姐姐，我瞧着您和皇上有缘分呐。” 乔引帝睁开了眼，闪着愤怒的火光，盯着这个小不点太监不言语：“ 哎呀，您别这么瞧我，我还小，挺怕您这种眼神的。” 秦妹妹显然是雍正选了又选挑出来的人精猢狲，一脸赖皮相：“ 嘿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方才您吃的饭是皇上赐的膳，皇上晚膳也就是这么几样，平日我伺候的多了，皇上也是这么忙忙的吃碗粥，用一块点心，然后坐着谁也不理，闭着眼打坐，和您方才做派竟一模一样，这不是缘分凑巧吗？” 乔引帝大约从来没见过这种人，皱着眉头盯着秦妹妹半晌，无可奈何的一笑：“ 哼，你去吧。”“是了。” 秦妹妹就地打了个签儿，提起食盒子又说：“ 皇上说了，我今晚要能逗您一笑，50两黄金就赏我呢。往后伺候您日子多着呢，您多笑几笑，我就富贵了。” 说着便一溜烟退了出去。屋子里头又只剩下三个人，但方才给这小鬼头搅和了这么一阵子，气氛好像松却了一点。乔引帝不再打坐，挪动着身躯下了炕来，在灯影下缓缓踱步。他时而双手合十喃喃念佛，时而又像诅咒什么，连看也不看李卫和张五哥一眼。这样李卫和张五哥倒觉得好受一点，时不时的交换一下眼神，却也交谈不成什么。过了不知多久，那个秦妹妹又返了回来，站在门口：“ 咱奉旨传话，李卫和乔引帝进去，皇上在风华楼见你们。今儿个天晚了，张廷玉不回府，住到清范寺，着五哥侍卫送送张相。”“ 是，奴才领旨。” 李卫和张五哥如蒙大赦，一起起身答应道。待乔引帝出门，二人同时松了一口气。张五哥见两盏宫灯导引着张廷玉出来，忙迎了上去。秦妹妹带着李卫和乔引帝到了双闸口，已有两个宫女手执宫灯等着了。见他们来，不言声，就在前头先倒，穿过雍正平常办事见人的淡凝居纯约轩，从黑嘘嘘的蔷薇花棚洞向北学，与露华楼并排的西边，黑地里剪影一样高处的风华楼，楼上并排8只黄沙宫灯，楼下里外都点着蜡烛，只有两名太监肃立在街前，其余是一片寂静。李卫以为里边只有雍正一个人，站定了，李李身上官袍，正要报名，却听里边有人说：“就是这样，你退出去吧。” 一会儿你的学生李卫还要进来，他的证件和你可不一样啊。朕的话只是对天下说的，你云贵既然现在不宜实行，先按你的办，改土归流的事是国策，迟早一定要办的。你慢慢想想，想通了给朕递个条陈。明天你走前不要再递牌子进来了，朕叫李卫、史夷直他们送你上路。来，把那包子老珊珊带上。接着便听里边有谢恩辞行的话头，李卫一听便知是云贵总督杨明石，二人极熟人的，此时却不便见面，忙闪在灯影里，看着杨明石履声驼驼渐渐去远，才出来报名请见。雍正在里边干咳一声，进来吧。李卫在丹壁下答应一声，回头看了看乔引娣二人，进了楼，却见三营楼底的西边设着雍正的大炕，中间用屏风隔了，东边一间一桌御膳，像是刚刚有人用过，还没有收拾。屋内到处都是灯火，照得刺目。地下一个硕大的景泰蓝质大熏笼生着熊熊的炭火，进门便觉得暖融融的。李卫一眼瞧见雍正坐在炕上漱口，趴着打下马蹄袖，上前一步跪下，奴才李卫给主子请安。那乔引娣站在李卫身后却没有动，只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至尊。挨北墙的屏风各站着八名宫女和八名太监，见这个青年女子面君如此无礼，个个吓得心里扑扑的直跳，苍白着脸垂着头，一声不敢言语。雍正只穿了一件白天马狐绸夹袍，腰间束着一条黄皱绸搭把，盘膝坐在炕上，手屈抬了一下，用目光微睨了乔引娣一眼，对李卫说，起来吧，朕算计你昨天必定就回京的，路上有什么待挨了吗？你十三爷几时去马陵玉的呢？李卫头重重地磕了三下，起身回道，是，哎，路上下了雨，改道走沙河就迟了两天，十三爷此刻恐怕已经到了马陵玉了。殷江在沙河峪交接的事儿和张廷玉如何安置的情形约略地说了，接着又说，哎，这个就是乔引娣奉旨随奴来见皇上。雍正这才认真盯视了一眼乔引娣，恰乔引娣也把头抬起来，二人四目相对，又都闪了感觉。雍正对李卫满意的点点头，啊，饿了吧？刺膳。 哎，方才杨明石刺膳，膳桌上还没撤，哎，奴才没那么多忌讳，就那里随便用两口就行了。 嗯，那个膳凉了，那是带外臣的，你是朕的包衣家奴，朕方才的膳照样叫他们做了一份，又家常又暖胃。这里撂个木屋子，你就在这里用吧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着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 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-0142。 窗前，窗外的残垣被马蹄奔驰风我无心听见，一张归家一缕牵挂，风沙白白卷思念，乱世风雪拂袖一剑，转身红尘为泼墨的纸烟全是你的脸，过千年明月如绝声声息在腰间，半生缘被遗忘的瞬间心疼真鲜，夜地缠多水远是云间，夜地缠多水远送流年，残垣里马蹄奔驰风我无心听见，披上盔甲一缕牵挂，风沙埋埋卷思念，乱世英雄剑笑红颜，转身身外为天，月光卷泼墨的纸烟全是你的脸，花千年明月如绝笑声息在腰间，半生缘被遗忘的瞬间心疼真切，夜地缠多水远送流年，绝望绝望是你身上眷恋唤醒的那一天，只因静听流泉，月光卷泼墨的纸烟全是你的脸，跨千年明月如绝声声息在腰间，月光卷泼墨的纸烟全是你的脸，千年明月如绝声声息在腰间，半生缘被遗忘的瞬间心疼真切，夜地缠多水远平无奈，夜地缠多水远。 哟，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儿啊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了。